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医者在人心，心正要自真。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内通三脉的和外开三脉的功法，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治疗病根儿啊，把大家的气血经三脉里头的毒瘀虚给它排出来，省得大伙儿各种病一发作直接就进医院，又是吃药又是手术，你还得住院。那正所谓三脉通百病无，气脉通了身轻松，血脉通了脏腑安，经脉通了寿延年呢。那大家也知道这外开三脉的功法咱们一直传承沿袭着，可以内通三脉的这个小粉面却因为莫名的原因在传承历史上留下了近100年的空白。于是我的公爹为了将它复原付出了5年的心血。我记得那会儿啊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公爹呢他总把自个儿关在书房里，又不吃又不喝的，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几天之后呢他又一大早就出门了，回来的时候我真是想不到，他竟然雇了一辆驴车。 干嘛呀？ 干嘛我也闹不明白，那驴车里全是粘土，他把这些个土啊都卸到后院里堆起来以后，他又找了几个伙计让伙计们跟着上山，就这样来来回回运来好几车土回来，全都堆在了后院。要知道当时是春天啊，这北方的春天风有多大北方的朋友都理解吧，这一刮风好家伙屋里全是土，再加上雨水又多，那进进出出个个鞋底都是湿漉漉的，这一踩全是泥巴脚印儿，看着真是非常的邋遢。收拾打扫卫生的伙计啊叫苦连天呐。有一天中午吧，我从外头回来，刚好一阵子大风刮过来，沙土进了眼睛了，硌得我特别难受。我婆婆知道了，气得就去找我公爹算账，跟他说：“老头子，你能不能把你那堆土给扔了呀？你堆后院干什么呀？给桂英眼睛都迷了。”公爹一听，抱了个坛子过来，抠了一点小粉面，让我在嘴里含化了。结果呢，这个小粉面在嘴里化开之后，我就觉得这眼泪啊顺着脸颊它就淌了出来。没一会儿嗓子里也觉得舒服了，眼睛也没问题了。这重新一看我的样子哈哈大笑。 为什么呀？ 因为眼睛里有泥土，那留下来之后啊，脸上也有泥土，那在脸上不就留下两道特别明显的黑印子吗？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在合计啊，公爹的这小粉面在嘴里含化了，哎，眼睛里的脏东西也能够给排出来。后来呢，我婆婆呀勒令我公爹，你赶紧的把这些土啊给处理喽，不许堆在后院。公爹就说：“行行行，马上这些土啊就没了。”当时我以为公爹呀是要把这些土呢都扔掉，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又做了一件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儿。而且差点闯了大祸。 什么事儿啊？ 那天我正好在看诊，我就闻着一股子那个焦臭味儿，也就在这会儿，我就看见那个街里街坊的那些个老邻居们都慌慌张张的跑来了，有的人呢拿着大扫把，有的人呢拎着水桶。我正纳闷呢，就有人说，徐大夫啊，你家后院着火了。我一听啊，赶紧跟我婆婆邻居们呢就往后院跑。那么大伙儿一进去看见什么呢？满院的浓烟。这烟打哪儿来呢？我再一看，原来是厨房里传出来的。 哦， 我赶紧上前一脚就把门给踹开，就见着我公爹蹲在灶台前，满脸黑乎乎的，熏黑了，就跟个包公一样，衣服呢还让火星子烧出几个破洞。那大家又是烟熏火燎的，也看不清啊，拿着水桶就想往灶台里泼水。公爹就一直跟那儿喊，别泼别泼，但是外边吵吵闹闹的往里头冲，这人声鼎沸，谁都没听到。最后呢，火灭了，浓烟呢也慢慢的散去了。我公爹呢痴痴的愣在那儿，几秒之后他反应过来了，大发雷霆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邻居们就说，你看你们家浓烟滚滚的，我们都以为着火了，过来帮忙救火呢，您怎么不道谢，您还埋怨我们呢？我公爹听了说，哪来的火呀，都回去都回去。说着就把这一帮子人呢都给赶了出去。临走前来救火的这些个街坊邻居还跟我说，看来你家大夫他真的是病得不轻啊。哎呀，也没办法，我跟我婆婆也只能是无奈地摇摇头，一个劲儿地跟大伙儿道歉。那么没几天呢，我突然发现，后院的土没了，变成了一堆砖，堆在了墙角。后来呢，我才知道，公爹差点把房子点着了呢，就是在那儿用那些个土啊烧制砖头。他拉回来的土呢都是在附近山头精挑细选的粘土。那这个砖头他用来干什么呢？是要在草本蒸制后晾晒前压在草本上。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砖头压在草本上呢？ 主要呢就是为了把蒸制过程当中留有的多余的水分给它压榨出来，以免呢在晾晒的过程当中水分蒸发的时候直接带走草本中的药效精华。 那这砖头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呢。您公爹为什么要亲自烧呢？ 因为呀，他烧的这个砖头啊是用特制的粘土做的。 哦，材料不一样。 对呀，不是一般的土烧的砖头。这个粘土啊你可能不了解，它本身它具有很多天然的有机物质，那么在压制的过程当中，粘土里的这些个有机物质会渗透到草本里，从而呢能够加速草本的发酵，来促进活性酶的繁殖和生长，而且呢还能刺激多种有益菌滋生，能够提高活性酶的多样性。那么同时这个粘土在烧制成砖的过程当中，它经过了高温加热烘烤，那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滚滚浓烟呢其实就是已经把土里的杂质塞掉了。这样呢就确保了发酵环境它不会受到杂质的影响，这就避免了有害菌的滋生，当然就让我们的小粉面真正改变了是药三分毒的历史。 哎，后来呢，回想起那次尘土迷眼睛的事儿啊，才明白，我之所以服用完小粉面后，就流出了带着尘土的眼泪，其实呢，就是小粉面疏通了我的三脉， 嗯， 把我眼睛里的垃圾呀、毒啊，给它排出来了。 哦，这就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可不是吗？ 嗯，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啊。其实除了身体上的这个病痛之外呀，眼部疾病那也是威胁咱们啊，咱们这些老同志啊，啊，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晚年幸福生活的元凶之一。威胁到这个了，你像那个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等等，很多朋友啊，老哥哥老姐姐，咱都好手好脚，能走能蹦的，但是就是因为眼病，咱就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了。 嗯， 因为咱们一旦眼睛看不见了，您甭说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饭都费劲儿啊。您想下个楼啊，想去逛逛公园，你去不了啊，你怕摔跟头。你想看看报纸，看看电视，什么也看不了，那哪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而且曾经我遇到个患者，他就跟我说，他说徐主任呢、啊、我这身上太多病了，但我希望您能先把我的眼睛治好。我问他为什么呀， 嗯， 他说呀，我的小孙子出生了，我想好好的看一看他的样子，哪怕是能让我看他一分钟，把他的样貌记到我心里也行啊。 哦， 你说这话说出来多心酸呐、 啊。嗯， 因为这眼病，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亲人的样子了。 是啊，这眼病 啊，虽然说可能不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这个疼痛感啊、 嗯、 那么强烈，但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伤害啊，真的是令很多人都无法承受的。 是。 那徐主任说到这个眼病啊、 嗯、 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多种多样哈、啊 嗯。 那这个各种眼病究竟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话问得好啊，我跟你讲啊，离不开毒瘀虚， 嗯 啊，我给你解释解释，就说这个最常见的眼病白内障， 嗯， 这白内障呢，它本身就是晶状体的血液循环的障碍。晶状体呀、啊，它有一种功能，就是自我代谢垃圾的功能。 哦， 哎，就是你看，你自己可能也有感觉， 嗯， 早上起床的时候眼角有点硬的眼屎， 嗯 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晶状体帮你代谢出来的垃圾。这晶状体呢，它每天都会自己代谢出垃圾，所以呢，咱们每个人呢，时不时的，不是这会儿就是那会儿，每天都有眼屎啊，有的多有的少。可是如果到晶状体的气血经三大通道它要是堵了，这晶状体它就干不了活了，就不会天天给你排代谢里边的垃圾了。我跟大伙儿讲啊，这晶状体啊有三根细小的血管，不是说里边没有血管的、 哦、 有三根非常细小的血管，它就靠这三根血管啊。那么它属于什么呢？血管、嗯、属于 血脉。 哎，对了、 嗯、 血管的问题是属于血脉，所以一旦这一块它堵了的话，这三根血管就立刻停止供血液了啊，没法供应血液了。 嗯， 那么你的晶状体它马上就不干活。 对， 就像我请个钟点工，我立马不付钱他还立马给我干活吗？ 嗯， 他立即走人。今天钟点工你不付钱，那我就不干呢，所以他就不可能再往外帮你代谢垃圾了。那你再想想，这晶状体的垃圾它出不去了呀，它都淤积在里边了，那你看东西啊，不得模糊吗？对不对呀？你这眼屎都跟里边沤着呢，排不出来呀。好家伙，你逐渐的看东西，得弯弯的月亮看成一把香蕉了，这就叫从影。 再逐渐的你发现哟，这眼前飞的什么呀，用手抓抓什么也抓不住，飞蚊。飞蚊是什么呀？其实就是你的眼屎在里边的一个影像。那么再往后，就像这个玻璃左一层右一层的这个灰给它密死了，那这玻璃它也就一点都不透亮了，对不对呀？那玻璃不透亮了，你就一点儿都看不见它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白内障不管是你看东西重影、飞蚊、眼前飘雪花，还是散光点啊，还是啊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儿、中心视野的缺失，还是到最后的失明，完全就是因为晶状体这个垃圾它出不去。那大伙儿说，那要想把它弄出去怎么办呢？有人就说了，晶状体重新得到血液的供应和滋润。大伙儿要这么想，那就说对了。想对了。中医讲啊，木受血能是。晶状体是因为淤堵之后缺血而不干活。你把它的通道打通，血液给它补上了，自然而然那它就干活了。那怎么让这个血液补起来呢？很多人发现你喝补血的药不管用。有人说，是啊，我补过血呀，我缺血呀，补过呀，不管用，对不对？为什么不管用啊？你不是缺血的问题啊，你是血液的通道被堵住了，这个血液它过不去而已。那怎么办？那你就得通啊。所以大伙儿看，这个眼睛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毒跟瘀的问题。那咱们就又要说了，怎么解决呀？怎么解决？通三脉。你像你家的厨房啊，你发现厨房的玻璃怎么越来越不亮了呢？一找原因，厨房里的油烟太大了。你再找原因啊，厨房里的油烟它为什么这么大呢？原来排风的那个通道堵住了。那怎么办呢？那你通开它呀。通开它油烟就没了呀。你擦一擦这玻璃不就亮了吗？所以眼病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通三脉。那方法呢，就是外开三脉的功法，或者通过内通三脉的方剂来打通三脉。那么这个内开三脉的，它是利用中药发酵技术而形成的一种，被称为是一种活的散剂。里面呢有活的有益菌、酵素，还有各种特殊功能的酶。那它们呢就能兵分三路啊，跟打仗一样，进入人体的气血经三脉，之后呢就根据特定的情况做出特定的反应。很多朋友内通三脉之后，尤其是咱们白内障的患者，这眼屎出来的特别多，而且是那种又臭又黄。你这个眼屎你一闻有股很臭的味儿，大伙儿都不知道啊，这是怎么回事，以为这是往外流脓了。其实第一次是流脓，但并不是说把你的眼睛弄坏了，而是把你晶状体里淤堵的垃圾往外排泄啊。那么这个垃圾一出来呀，大伙一问，这个眼屎怎么又腥又臭啊？腥是什么呢？血腥，就是像血一样。臭是什么呢？臭就是像臭垃圾一样，像这个肉啊腐烂了以后那么一个味儿，根本就不是个味儿。甚至有些朋友说，我一闻我直恶心。那么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粉面里的活性物质，它能够见毒吃毒，见瘀破瘀，见虚补虚，疏通了咱们眼睛当中的毛细血管。不管这毛细血管它有多么的细小， 不管它里边堵了多少年的垃圾毒素，里头有专门破瘀的酶，是一种溶菌酶，它能把大的淤堵物通通的降解。那降解之后，这个大的淤堵物呢，就变成了小一些的垃圾毒素。然后呢，小粉面里还有一种活性成分，叫诱导酶，它能化解瘀质的粘性。那这些瘀质本来就是由不同的毒素聚集而成的，那么通过这种酶就使它们失去了粘性了，就会重新变成许多个独立个体。那它们没有办法抱成团了，没有办法形成瘀阻了，那么接下来分工不同啊，上来的是谁呢？歧化酶。这种酶呀，它就把这些垃圾毒素打包啊，包裹起来啊，最后呢再上来一种什么酶呢？运载酶。 嗯 啊，这个运载酶也叫运载蛋白。好，你都打包好了，行，那我把垃圾毒素装车，最后呢给它运载出体外。所以在晶状体、玻璃体当中的垃圾毒素那都被代谢出去了。中医上讲，木受血能噬，玻璃体、晶状体里头的血液供应得到了足够的血液，晶状体开始自个儿干活了。那大家伙就会发现，这一会儿你看东西不模糊了，白内障患者不再怕光了，看东西的颜色也不那么暗黄了，而且你还会发现，哎，看东西不再从影了，也没有飞蚊症了，眼前呢也没有小黑点了，而且也不飘雪花了，视力呢也逐渐的恢复了啊。有的人啊 0.1 0.2 0.3 的就往上恢复呀啊，逐渐的有些朋友发现原来眼睛总那么一闪一闪的闪光，哎，闪光不闪了。有些人的中心视野很够呛，现在的中心视野逐渐恢复，能看见东西了啊，看见人的五官呢，鼻子脸呢啊。那么有坚持做过一年外开三脉功法的朋友，还有呢用内通三脉朋友，很多同志一开始啊，说句实话啊，就是专门给老人用的那个手机啊，那字儿老大了，一个键一个键的，这些个他都看不见。后来呢有些女同志跟我讲，说我儿子大学放假回来的时候，嘿，我的眼睛好了，我能到外边去接我儿子了，大老远的来的这公交车是几路车我就知道，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过去我电话号码看不见，老是打错电话，浪费电话费。这孩子也说，妈呀，你早用上这么一个好方法，那我还用担心你吗？这位女士还跟我说，丈夫呢早早的就去世了，她说家里啊就剩我一个人，我这眼睛还不好，她说我儿子当时啊是没少为我操心，时不时的就往家里打电话呀，我跟儿子说你好好学习，你别老往家里打电话，你别老惦记我。儿子就说，妈呀，我这亲人还剩下谁了呀？不就只剩下你了吗？是不是？那我不担心你，那我去担心谁呀？这位女士跟我讲啊，现在我眼睛好了，我儿子现在的学习成绩也更好了，我估摸着可能是孩子的心情好了，不担心我了，高兴了，也不用跟我着急上火了，这成绩啊也就上去了。所以讲到这儿，我得跟大伙儿说一句，就一句，三脉通百病无，大伙儿按着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那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是河北省邯郸市，70多岁了，我姓朱。 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呀？ 献一支歌吧。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日里，此生只为一人去，到他君王情也是，情也痴，天生丽质难自弃，天生丽质难自弃，长恨一曲千古无觅，长恨一曲千古无觅。 哎呀，当初那会儿啊，那我这多少年了，就是最近这几年，这一个感觉到我这浑身无力，没有劲，全身又怕冷，胃口非常的不好，胃不好吃了以后，胃难受不说，它不吸收，就是吃到肚里去它也不吸收，然后大便也不成形，身体消瘦的非常厉害，哎。我吃了以后，我现在身上精神好了，我也有力气了，啊，我原来嗓子都不能唱出来呀，唱出来音儿啊，我现在感觉到挺高兴。我想祝这个整个咱们在徐主任的这个亲自率领和指导下，我希望能够咱中国的中医发扬光大。祝徐贵人主任健康长寿。 好的，非常感谢阿姨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表演，也感谢呢您的祝福。那么同样啊，也会一直将中医中药发扬光大，传承下去，为更多的我们的老百姓造福。那么也希望您能够健康长寿。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您好，这位朋友。 哎，徐主任啊。 哎， 徐主任你好。 您好，这位朋友。 哎， 请讲。 哎，徐主任。 哎， 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我真没想到能跟你通上话呀。 有什么问题您说啊，我听您今天特别的乐啊，特别高兴啊。 我这个那个什么哎呀，我是那个我是辽宁丹东人。 啊，丹东的朋友。 我叫邓丽琴，今年67岁了。 67。 我是那个 啊， 我是那个一体多病的人啊，就是说反正身上哪都难受啊。 嗯， 主要的就是那个心脑血管病和骨病啊。 啊， 就是这嗯这些病呢，就是一直在困扰着我哈。 嗯， 完了今年呢，我是1月5号在咱们这个给我调了，哎，他给我调的，调过之后哈，就是吃完了这个中药哈，我这个。 嗯， 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哈， 怪 从精神上 这么高兴、 哎、啊，从精神上、啊、身体上哈、 嗯， 就是说，哎，就是处处都有变化哈。 嗯， 所以说，哎呀，我在这里，我那个什么，我真的感谢这个徐主任，这个啊，感谢徐主任哈，嗯，那个带着这么好的团队哈，完了那个是你们吧，帮我找回了久违的健康哈，我这个。 嗯， 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那个主任呢、 啊、 我就是那个什么、 啊、 我现在我不是吃的那个元阳大补吗、 啊、嗯、 啊、嗯，这个就是用上去，用上以后哈、啊、这个更好，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就是说锦上添花，一天比一天好。 好家伙、 啊、 我又听到有人这么说了 这个呢就是我讲到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自个儿都治不明白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一些重病病人、 啊、 那他的12正经跟百脉都不通了、啊、而且胃又不好，人这个药又不吸收、 啊、 之前呢又吃了几十年的西药、 啊、 对不对、 啊、 像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啊，那就给他加内通三脉方法，开通气脉、血脉、经脉，然后大补元阳的治法，顺着这条道下去到他的病灶区，结果呢用下来以后、 哦、 就像你说的特别好。哎，像您、 哦、 你看 那个什么、嗯、就是我是吃的那个时间哈、 啊、 是早晨5点到7点、 嗯、 晚上是7点到9点，这个时间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的病症、 哦、 之前调的不错，到底是哪些方面的问题？你想调哪？ 我那个什么哈，我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心脑血管病哈、 啊， 这个就是骨病。 那就这样子，一个是肾经，就是晚上5到7点的，啊，5到7点的话，你如果觉得心脏问题没有了 啊， 你就改到5到7点吃。你要觉得心脏问题有，骨病没有了，你就哎，这两个点就是7到9点，一个是肾经，一个是心经。啊，早上呢、 哦、 你就可以在这个7点大肠经或者是胃经7到9点，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在7到9点的时候吃、 哦、 这就可以了。 嗯、哦、那个、哦 嗯、 我还想唱几句歌词吧， 想唱两句。好，那我听听。 名字就叫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哈、哦、 啊， 哎， 好， 对， 我听着您唱、 啊、我下面唱一下、 嗯、哎，好嘞好嘞。 嗯 嗯 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哎哎哎哎哎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哦哦哦哦哦，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哦，最后祝圆满成功， 谢谢， 祝我们的徐老身体永远健康。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祝大家都健康长寿 啊， 那咱们今天就 谢谢徐老啊， 先聊到这儿好吗？哎， 好好， 哎 好， 哎好， 再见， 哎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呀、啊？您说啊。 喂、徐主任。 哎， 我跟您完了那什么说一说，我不是那什么前一个阶段吃了2副中药 啊， 发 后来又吃了 啊， 那吃的都挺好的。 哦， 不要这样，还是我这个头特别晕， 嗯， 主要是我这个颈椎有问题。 颈椎，嗯， 啊，晕的我现在可厉害着了， 嗯， 因为我头前我去看病，我就是为了这个颈椎病去看的。 啊，头晕、颈椎，现在查出来是哪一椎出问题了？ 主要是就是那个什么，好像那个骨质增生，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膨出， 颈椎啊，椎间盘膨出啊， 不是颈椎啊，颈椎那个那完了，椎管那个弯度曲度变直 啊， 变尖了 啊啊， 好像是那不是也不四节不三节有膨出，还有那个那个增生，我那回去上到哪哈 啊， 在我们这儿排着片子上那个做的核磁共振，我去上北京去了。北京看了看以后，我跑了好多弯路也没看好 啊。 后来了完了什么了的，我不又完了什么，走了好多弯路没好。人家说你这是好像是什么，就是老年化那个病变，完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叫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是不是？ 对对，徐 总， 你说的真是啊。 你现在中药在吃吗？ 我现在吃的。 那行啊，我给你再配一个外用的方法，好不好？ 好呀。 啊，外用的方法呢，你呢拿着这个中药呢，这个中药呢要把它打成那个，要把它打成粉，打成粉以后呢，搁那个老陈醋啊，老陈醋把这个药粉呢调成膏，就敷在你的那个颈椎那个地方。药店里有卖那个凡士林的。那个凡士林呢也弄一点儿，然后醋，然后药粉，用多少药粉调多少药粉。为什么要搁点凡士林呢？你搁点凡士林呢，你这个药渣子它不散开，这样子呢你每一天换一次药，非常好的。我把这个方子给你开，回头你联系他们啊，然后把这个方子抄好了，就去按照我这说明书做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呢，这个咱们说呀，疼啊或者是晕呢、啊、那都是毒淤虚，淤堵了，淤堵以后呢它这儿不通了，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头部供血供氧供不上。那你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学了没有啊？做了没有啊？ 我那张助理完，张助理教过我，那是气脉，是血脉功嘛。 学会了吗？ 那个学会了 啊， 刚学会 刚学会是吧？回头呢，你把这个学了以后，做了以后，你再跟他学一个开血脉的。 哦、 啊，开血脉的，还有一个开经脉的。你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血脉跟经脉，但是气脉也一定要做，因为气不足，血瘀滞嘛，气不通，血就瘀滞了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就可以了，一定会好。 你看，就、是我再跟您说件事，我吧最近是泡脚，您不说用那个姜片哦，泡脚，我的脚老是一泡就老颤，是咋回事？ 您现在自个儿泡脚呢？您这个姜呢是没有经过炮制的， 对， 我不知道你那个姜，哎，有没有把那个姜皮儿得去了？ 没有， 我们姜皮儿是凉性的。姜肉呢它是热性的 啊，就是这徐哥真的完，我没有把那姜皮去掉，我带着那姜皮泡的脚。 姜皮呢它是利水的，用来治水肿的，你用泡脚呢就带上姜皮啊。如果呢你那个带上姜皮，你现在泡脚你把姜皮给刮了就行啊，所以你看看就差这一点点吧，这效果就不一样吧。 对对对，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那个中药啊，它的炮制它是绝对绝对不同的，是不是？有的药它得扒了皮儿用啊，有的药呢，哎，它的姜那个，比如说姜皮儿、姜肉，它同时用，是不是？你看，就差一点点，你用上去就给你颜色看，它就不对劲。 那疗效就不一样，那效果就 那可不是吗？对不对？你本来就是怕寒，你把姜皮留着，就那一点点的姜皮，它在你身上是不是也起作用了？啊， 对。 所以啊，我跟大伙儿说，这个，你这个药材，你用药的时候，啊，这个扒皮不扒皮，这就属于炮制， 这就不一样啊。好嘞，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就按我的方法去用就成啊。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那个是齐齐哈尔这边的 啊，齐齐哈尔的朋友。 那我 我一直在听你的讲座。我现在是咋回事呢？我儿子吧有一种病 啊， 也没看出来。我寻思那个让你请您给看看 啊。您说 说 看。 说说他症状。 嗯， 你听了。 行，您说我听着。嗯， 说那个就是排尿说吧，他就晕倒了。有这个吸烟，这个喝点酒，完了排尿，想咋什么烟，排尿完就倒过去了，倒了头两回吧，倒三回了。 嗯嗯， 头两回吧，这家里人，这媳妇在家， 嗯， 还差一种掐过来，结果这回，这是第一个家门人啊， 嗯， 倒过去不知道多长时间，个人醒过来的，把那个这洗手盆的门都砸碎乎了，倒那底下了。 嗯，那是喝了酒以后倒下的是吗？ 嗯，喝点不多，没喝太多酒。 嗯，没喝太多酒。嗯，那您这个儿子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他是今年40岁。 啊，40岁。您儿子的血压怎么样啊？ 来，让他个儿跟你说，让我儿子跟你说。 对对对，最好让他自个儿说。啊、嗯。喂。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声音大一点啊。您的血压多少？ 血压是70/110。 70/110。平时您的脾胃好不好？ 脾胃不算太好，而老有便秘的现象。 有便秘的现象， 嗯 啊，有便秘的现象。舌苔什么颜色？ 舌苔是白色。 除了这个以外，在你身上还有别的问题吗？ 嗯，我左肾不好。 左肾是 有个囊肿。 多大的囊肿？ 4.多×3.多这个囊肿。 啊，这个有点大了，啊，这个有点大了，要注意点啊。我们讲啊，一般来讲这个囊肿最大不超过5公分，你现在呢已经接近5公分了，所以呢随时随地得去观察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说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动不动一下子就倒下去了，这个呢在我们中医上呢就称之为叫厥症。厥症就是晕倒啊，晕厥晕倒，而且呢男同志啊，这个年纪轻的男同志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往往是在你小便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小便要结束的时候，要结束了尿完了，哎，一下子呢就晕倒了。那么这种晕倒呢在这个临床上呢一般来说引起这个晕倒的现象，第一它是综合性的，涉及到多方面的情况，这个呢我们中医呢来判断啊，就像我刚才问到你为什么啊胃口不好，血压低引发在你小便的时候突然之间头部的供血供氧供不上，导致缺血缺氧晕倒。还有一个呢就是排尿的时候呢你如果说你憋气了，就是病气往下尿的话，那么会导致你那个迷走神经反射的导致你的心输血量减少，血压呢在你刚才的基础上可能又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脑缺血，那么他也会晕倒啊，也会晕倒。那么中医治疗呢一般来讲缺血缺氧就是说明他有这个淤堵了。年近40啊，也正是我们中医上讲的人呢他这个状态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人的气血也好，脏腑也好，经络也好，都会出问题的时候。所以中医在治病上呢主要通过把你的气脉血脉跟经脉打开，经脉打通了，血脉打通了，气脉打通了，那么没有瘀没有毒没有堵了，您的脏腑气血经络它都正常的工作，那你这个排尿性的这种晕厥它就会消失。所以现在第一不生气啊，不能生气，第二不能喝酒了啊。那么治疗上呢我个人建议呢 开三脉的功法，这个我已经这个教给大家伙了啊，可以打电话去学啊。第一个开三脉的功法，第二个呢就是我跟大伙讲到的内通三脉方法，小粉面你把它用上，它能疏通你的气脉、血脉、经脉，它是口服的，而且它是活性的，进入人体以后啊，比如说你的血液当中，像你的现在这个情况，血压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说血液当中有杂质、有瘀、有毒、有堵，它会把这些垃圾毒素都给它吃掉，吃掉以后你的血液循环畅通了，即便你去小便的话你急一点，那你头部的供血供氧的问题它就不会出现缺血缺氧，听明白了吗？ 哦，听明白了。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哎，好的。 嗯，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讲。 哎呀，跟您通话嘛是非常激动。我也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了。 哦，喜欢。 这次呢正参与这活动吧，我也参加了。 是吗？那你得到奖品了对吧？ 得到了，得到了一盒凯旋散的。挺幸运的。 挺幸运。 徐主任啊，这个小粉面啊可太好了，我跟您说。 为什么呢？ 用上不知道。 哦。 一用就知道了。我呢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已经是好多年了。这两年吧，这两个膝盖都肿了，走路啊都费劲了，都感觉到说，说心里话，我都不抱嘛希望了，因为治疗这么多年嘛，也没什么效果呢， 没效果。 结果，结果用上的这个小粉面以后，我就知道我这两条腿吧还有劲。 还有救。 早晨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呢，这个膝盖这块超的乎的。穿的秋裤啊都湿了的。膝盖这块自己都往外冒汗。而且那个汗呢还特别凉的。没有两天这个脓吧就下去一些。 下去了。 这个冷汗吧冒的也少了。两条腿吧感觉都不像以前那么僵了。慢慢活动活动吧，比以前灵活了。 我明白。您用的这个它内通三脉。所以呢您这个骨病用了以后呢，感觉到啊它那潮的呼的冒汗。结果呢冒完汗呢这个肿就慢慢好了。其实这个冒汗呢就是咱们这个开元散它在帮你往外排。寒毒啊，寒毒排完了以后，你看原来那个红肿啊它也慢慢的就没了。您得的这个病啊很多人都有，但是很多人在治这个病方面苦头吃的大了。因为风湿性关节炎在我们中医上讲就是风寒湿三气杂合而至进入你的关节部位。那么进入你的关节部位它为什么疼？因为它有瘀和毒，产生了堵，不通则痛，它是堵了你的气脉、血脉、经脉，三脉闭阻不通了，所以你就开始疼。您用的这个小粉面啊，它是一个活性的，为什么呢？它里边有一些成分，像这个裂解酶，这种酶，它能把淤堵的地方垃圾分解。那您的垃圾堵在哪儿呢？风湿骨病都说了，肝主筋，肾主骨，你肝肾这些地方它淤阻了，那么这个裂解酶就把这种淤阻大块的给它分解，分解完了怎么办呢？那靠谁把它搬运出来呢？接下来小粉面当中的吸附酶就进行，能吃的就吃，不能吃的吃不了了，运载酶把它打包排出你体外。那么排除的方法有很多，出汗，膝关节出汗就是一种排除的方法，还有大小便，还有这个眼泪，